第52章，小动静。 林二姨在禁闭室里说的那些话，尤霍听进去了。至于信或不信，还得另说。就目前来看，尤霍所接触的知情人寥寥可数。154、922，跟他非亲非故，身份上还是对立的，不会主动透露太多。都说装疯卖傻，装疯卖傻，这两位尤其是922有没有装过疯他不知道，反正傻是论斤卖的。至于系统和考官 A 他们知不知情，知情多少暂时还很难说。至于秦鸠，水火不容也好，关系不怎么样也好，无论什么评价都应该建立在打过交道的基础上。秦鸠一定是认识考官 A 的，那为什么见到尤霍却没有反应？秦鸠的表现和零二一的一些话刚好相悖。如果零二一说的是真的，自己确实是考官 A， 那秦鸠为什么始终没认出他来呢？是在假装陌生人故意逗尤霍，还是秦鸠本身就有问题？如果秦鸠一切正常，那就是零二一说了谎，这个系统跟尤霍没有关系，尤霍也不是零二一口中的考官 A。 尤霍其实倾向于零二一说了实话，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实话，因为零二一实在没有理由千方百计躲过系统监控，就是为了编这样的谎话来骗一个陌生考生，图什么？给自己找个上司？这得无聊到什么程度才能干得出来呢？不过实话并不等同于完全的真相，一个人的所知所见很片面，尤霍必须从秦鸠这里再次确认一下。尤霍再次问道，你脑子是不是受过干预？废墟里穿过一阵风，扫起尘埃。秦鸠换了个更为放松的姿势，懒洋洋地问， 你这话是骂我呢还是认真发问？ 你说呢？尤霍反问。 我觉得你在骂人，他没找到理由。刚刚对于系统的一番解释，有哪句惹我们优等生不高兴了？ 秦鸠点了点自己的耳朵， 说说看，我洗耳恭听，哪里用词不当，我可以重说一遍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调侃的称呼从优等生变成了我们优等生。尤霍心想，如果是故意逗弄，应该说不出这种话，谁能对讨厌的人用这种语气，伤敌一千自损800，恶心自己吗？尤霍看着秦鸠，忽然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，想吐吗？ 什么？ 四下一片暗色，但秦鸠脸上的疑惑却清清楚楚。尤霍晃了一下头说， 算了，没什么。认真问呢，你有没有受过干预？ 秦鸠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沉吟片刻道， 我刚刚的话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点误会，认为系统有事没事就干预一下监考官的思想，或者说是个监考官就有可能受过干预。 不是吗？ 当然不是。 秦鸠手指比了个缝隙， 是必要的时候，这种必要情况占比不是很高，并且有规则加以限制。 从最初起，尤霍就经常听到他们提到一个词，规则，并且在后来这段时间里，他们总会重复这个词的重要性。这个是某某规则定的，那个不符合某某规则，系统需要遵循某某规则，等等等等。尤霍有点无法理解。 我没弄错的话，这个系统是凌驾在上的，怎么听你的意思，他干什么还需要有规则允许？是不是有点荒谬了？ 荒谬吗？不荒谬，这恰恰是他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上的理由，是他自认为最优越的地方。人们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违背规则，他不会，他永远不会违背定下来的规则。不管因为什么理由，如果哪天他破坏了规则， 就失掉了自己优于人的东西，那跟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一点。 秦秋冲游惑说， 眼下就有一位，你就是他最不喜欢的，一直在做他最讨厌的事情，一直在打破考场的要求。 秦秋耸了耸肩，皮皮一笑， 所以他看不惯你，又看不掉你，只能在规则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死，或者轰你出去。不过我始终对你很好奇。 秦秋说，游惑闷头按摩着手腕关节，闻言抬头问， 好奇什么？ 好奇为什么系统对你有种更为宽容的感觉。秦秋心想，但这话更倾向于直觉。秦秋直觉系统似乎对游惑更为宽容，但细细琢磨又十分放屁。更宽容会把游惑扔进棺材？更宽容会把游惑送进怪物嘴里？这话问出来恐怕会变成反讽和挑衅。于是秦秋想了想，又摇头说， 算了， 一般而言，这种说一半憋一半的混账东西十有八九会被打，而且听的人怎么也要追问两句。谁知游惑只是异常平淡地哦了一声，问， 哦，所以你还是没说你有没有受过干预。 秦秋意味不明地啧了一声，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问题？ 因为你执着于岔话题。 两人对峙片刻，谁都不动。游惑下巴抵在曲起的膝盖上，盯着秦秋看了片刻，突然发问， 你不会是觉得丢人吧？秦秋摸着下巴，一脸被戳中又打死不想认的模样，铁老虎瞬间变脆皮儿。秦秋含糊道， 我为什么要觉得丢人？ 我哪知道。秦秋没好气地看着游惑，片刻后放弃地说， 唉，行吧。 秦秋垂下眸光，把赵文图的手机翻了个身，开开关关地拨着那个按键，手机屏幕亮起来的光很暗淡，就像隔了一层黑雾，模模糊糊的。 确实有那么一段，不过官方说法不是干预，而是说系统出现了一次 bug， 以至于对内部人员比如监考官产生了误伤。很不巧 bug 发生的时候我刚好在那个现场，因为某些原因和某些人起了冲突。总之那次能活下来说明运气不错，休养一阵子才回到考场。至于那几年发生的事情，因为误伤的缘故已经忘了。 游惑心里突然一动，某些人是指考官 A 吗？ 你怎么知道？ 秦秋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漫不经心，但神色很淡，能感觉到他的兴致又落了下去。 因为我好像就是你口中的某些人。 游惑心说，但也许是夜色和旷野太安静的缘故，游惑迟疑了片刻没有开口。转瞬秦秋又恢复如常， 不过你刚才说的也没错，确实有点丢人，被一个连人都不是的东西干扰，影响记忆、想法甚至行为，确实有点废物点心的意思。 被干扰之后有办法恢复吗？ 游惑问。 有，不过你突然这么关心我，我忍不住要怀疑你另有企图了。 滚吧，没句正话。 一阵提示音突兀的响起来，两人愣了一下，齐齐看向赵文图的手机。直到这时秦秋才注意到这里的夜色很奇怪，不管是怕黑还是什么，那都是普通的黑暗，点了灯就能照亮一片，但这里不同，手机屏幕的亮色并不足以穿透夜色。 字迹图案都很暗淡。秦鸠盯着屏幕，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手机开了，而是诧异地看了油货一眼。 下过一阵子，现在好了很。看你的手机。 油货说。过了好半天，秦鸠才收回目光。赵文图的手机又响了一声，右上角的小电池只剩一层血皮，孜孜不倦地提醒他低电量岌岌可危，马上就要挂了。这是赵文图留给秦鸠的东西，也许是给他的留言，也许是别的什么信息。优或自觉是不相干人士，本着非礼勿视的原则，他在秦鸠触点屏幕的时候走开了。被糟践过的手机灵敏度很低，秦鸠费了一点劲才点进照片视频的界面。赵文图在休息处拍了很多东西，光是视频就20多个，一下都拉不到头。屏幕又开始微微闪烁，预示着他随时会蹬腿嗝屁。秦鸠眯着眼仔细辨认视频名称，看清之后一阵无语，没有一个正经名字。鸡同鸭讲，倔驴的早餐，来条狗跟我说句话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。秦鸠坚信拍到自己跟考官 A 的视频应该没被划进牲口行列，于是跳过一群动物，终于在下面找到了某个疑似的视频。那视频被命名为瘟神出街，凡人避让。视频缩略图隐约是个接口，十有八九就是这个了。秦鸠手指一点，就见苟延残喘的手机屏忽闪两下，忽的黑了。这手机坏的真是时候。油货绕过一台机器，三摸两摸，居然掀开了一个金属盖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排炮弹头。他诧异抬头，就见秦鸠那张俊脸风雨欲来。 怎么了？ 没电关机了，要看的东西一点没看着。秦鸠沉声说。 有地方充电吗？ 油货转头看了一圈。这里没有。秦鸠说。上一次我就看过了。 等出去找你那两位下属。 秦鸠说，禁闭室只剩这一次，下次再违规就是监考官随行了，来不了这里。 那怎么办？ 只能麻烦他们现在来一趟了。922出门必带备用电池。秦鸠四下看着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 怎么麻烦？ 优或对禁闭室不了解，不知道变成旷野和废墟的地方该怎么呼叫监考官。但秦鸠了解， 我得稍微弄出一点动静，引起他们注意就行。 片刻之后，秦鸠从某个废旧车的后备箱里拎出一个肩扛式火箭炮，从油货刚刚打开的盒子里拿出几个炮弹头。几秒后，船舱底下突然轰的一声响，惊天动地。二层休息室聊天的几位监考官被震得一跳，四脸愣逼，面面相觑。 我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撞冰山了。 而禁闭室里，油货看着在天际炸开的炮弹，一瞬间觉得秦鸠这人是真的疯，但下一秒油货又没忍住，偏开头笑了一下。讲个笑话，为了给手机充电，稍微弄出点动静。